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14集，奔跑吧，白鹰的骨架。秦放一直静静地听着司藤和严福瑞的对答，直到此时才插了一句： 那司藤，你还要复活白鹰吗？ 严福瑞如被点醒，赶紧附和秦放的话： 是啊，司藤小姐，白鹰死了都会害人，如果活过来的话，那还得了啊，要不我们不要复活他了。 司藤脸一沉，冷冷打断他： 在你心里，我一定斗不过白鹰是吗？合体之后我就一定会被他控制吗？ 说完，也不等严福瑞说话，转身就朝着湖边走去。严福瑞也没留心司藤干什么，心里嘀咕着： 那人家白鹰小姐确实比较厉害一点嘛。 正想着，忽然听到秦放大叫了声： 司藤，司藤！ 秦放的语气有些不对，严福瑞赶紧抬头，这才发现司藤已经在水里了，一样一样的水线正骑到他的腰身。秦放正想迈过去，司藤厉声喝了句： 不准过来。 秦放愣了一下，只这片刻的恍神，司藤身子往下一浮，瞬间就消失在水面之下，一行一里的水线直向湖心，转瞬就不见了。严福瑞结结巴巴道： 司藤小姐是活体去了吗？ 秦放好久都没说话，末了咬牙说了句： 开船。 引擎的马达声渐渐隐去，冲锋舟停在漾着些许微光的湖心之上，随着湖水的动向原地轻晃，周围安静得近乎异常。严福瑞的心里越来越慌，明明遥遥就能望见湖岸，却觉得比扔在寥寥的太平洋中心还生还无望。他哭丧着脸劝秦放： 秦放啊，我们还是听司藤小姐的话嘛，司藤小姐不是说不准过来吗？ 秦放背对着严福瑞，盘腿坐在船头，定定地一动不动。过了会儿，他实在被严福瑞唠叨得烦了，伸手就从冲锋舟置物格里扯了个瘪了的救生圈扔给他： 给，要走你走，自己吹气。 严福瑞攥着那个救生圈，哀怨地看着秦放。过了会儿，也不知道他是真想走，还是坐在冲锋舟上闲得无聊，居然真的扯着吹气口，鼓着腮帮子呼哧呼哧地吹气了。一时间，湖面只剩单调的吹气漏气声。秦放脑子里乱得很，盯着船头的湖水一直发呆，脑子里只盘绕着一个念头：待会儿司藤上来，还会是原来的司藤吗？船身突然剧烈一震，秦放回过神来，转头不悦地横了严福瑞一眼。严福瑞似乎有些紧张，他抱着依然半瘪的救生圈没敢出声，但那口型分明就是在说：不是我呀。船身又是一震，秦风这回终于察觉出不对了，他和严福瑞对视了一眼，两个人的心都跳得厉害，不约而同从坐着的地方缓缓站起身来，动作极轻地挪到了冲锋舟的中心。严福瑞上下牙关嘚嘚打架，他低声问秦放： 是的，小姐们。 秦放摇头： 应该是白鹰。 话刚一说完，船头微微一倾， 似乎有一只手扒住了船头。黑暗当中看不大真切，秦放忽然又有些不笃定，严福瑞也一个劲的嘀咕， 是不是死的小姐啊？是不是和白银小姐打累了爬不动了，还是户外踢了？ 他一边说一边捡起了脚边的手电筒，哆哆嗦嗦地拧亮了照了过去。那灯光停在了一只黝黑的手骨爪之上，严福瑞的脑袋轰一声就炸开了，吓得居然连撒手也忘了。他后背上的凉气一阵接着一阵，脑子里突突的只有一个念头， 北音，是北音，苏藤小姐提过北音的尸骨被烧过，这么焦黑的生活除了北音还能是谁啊？ 船头又是重重的往下一摁，严福瑞和秦放几乎站立不稳，伴随着巨大的水花，一具焦黑色的骷髅猛然从水下跃起，稳稳地立在了船头。顿了一顿，那骷髅的头骨咯咯转了两下，深陷的两个眼洞盯向了秦放和严福瑞的方向。严福瑞紧紧地抓住秦放的胳膊，连他自己都不曾察觉，自己的整个身体已经躲到了秦放的后头。 秦放，活体了之后，咱和一点斯坦小姐的样子都没得了，再瘦也得有点肉啊！ 秦放紧张的连呼吸都屏住了。这么凶险的时刻，思绪居然忽然跳到了初见司藤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司藤刚刚从地下坐起，和骷髅骨架也没什么区别，只是多了一层皮肉而已。是否因为白鹰被秋山镇杀和烧过，所以皮肉无存？但这是否也意味着司藤并没有和白鹰合体呢？严福瑞说的有道理，如果合体的话总会有些许中和。那具骨架的头骨凭空地转了一下，像是在嗅什么气息，再然后他缓缓地向着两人的方向走了过来，而每走一步都能听到全身骨节咯噔作响的声音。秦放和严福瑞几乎在以和他同样的步幅慢慢地后退着，严福瑞紧张的全身的汗毛都倒竖起来。 他想干什么 啊？想干什么？总是想来打声招呼握个手吧。 秦放死死地盯住白鹰，相距约莫两步左右时，那具骨架忽然间直扑了过来。秦放下意识就推开了严福瑞，自己还没来得及避开，已经被白鹰重重地扑倒在船上。 八爷！ 而与此同时，伴随着严福瑞的怪叫声，船舷边扑通一下落水声响，紧接着冲锋舟四下摇摆，严福瑞扑腾着想扒住船舷爬上来，秦放挣扎着想起身，而白鹰的左右骨爪已经紧紧地扼住了他的咽喉。白鹰的头骨四下摇摆着，牙床处机械地开合了两下，秦放目光所及，居然看到了慢慢突出的尖利牙齿。妈的，这他妈什么鬼？秦放脑子里嗡嗡的，他开始拼命地用膝盖和手肘去撞击白鹰的骨架。 操！妈的，骨头还这么硬啊！ 真是如同撞在钢筋铁架上一般，眼见着白鹰的牙床张开着向秦放咬下来，一个游泳圈忽然从背后套上了白鹰的脖颈骨，再然后是湿漉漉的严福瑞，估计他也知道情形相当的凶险，索性也豁出去了。他一边向后狠拽着白鹰的骨架，一边大叫叽里呱啦着： 不准大人，不准高人，你那个妖怪还你不会要高人呢， 真是想到什么就叫什么。秦放趁势得脱，跌跌撞撞地奔到了冲锋舟的首舵处，他大叫着： 严福瑞趴下。 严福瑞听到了引擎拉绳的启动声，居然反应过来秦放的用意了，手一松就匍匐在了船身里。白鹰的身子踉跄了一下，还未站稳，冲锋舟一个滑边急转，狠狠把白鹰甩下水去之后，向着岸边疾驰而去。秦放的心跳得厉害，几乎把油门拉到了最大，游泳圈已经被白鹰带走了。严福瑞抓着手电筒全当武器，趴在后头船舷上跟播报员似的： 秦放，快快，他跳出来了。哎呀，不对，他好像往那边去了，他跳上岸了。啊，不对，哎，他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 眼见有黑影从船尾侧陡然出水，严福瑞大吼了一声，高举手电筒以泰山压顶之势全力下砸。就在这时，忽然听到司藤冷冷的声音： 严福瑞，你想死吗？ 严福瑞心说坏了，这历史到一半赶紧旁偏，一个重心不稳倒栽下去，满心以为又要灌个水满顶，司藤出水时随手一提，倒拎着严福瑞的腰带把他扔回到船中。秦放乍听到司藤的声音，心里蓦地一宽，手上微松，冲锋舟突突突地在湖面上停下来。他回头去看，司藤正站在船尾之上，像夜色中的剪影。他问秦放： 白鹰呢？ 远远的高处有车光亮起，似乎是向这边来的。秦放没有立刻说话，严福瑞答得语无伦次的： 好像在水里，又好像刚刚上岸了，看不大清。 本节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节再见。